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26集，阿姨满脑子都停留在第一句，觉得刚刚匆匆看他那一眼之中，好似觉得他唇瓣有些白，面色略有虚乏，便是再想想，病入膏肓之相都臆造得出了。草草答应住持，有些神游地跟竹红进禅房，没一会儿便寻了个借口出去，化成烟到处寻找。不成想他还立在那廊子里，双目出神地望着远处，而远处只有小一辈的弟子在扫雪，趁着无人看管偷偷扔几个雪球。阿音未变人形立在他脚边，且还摸不准他脾气，不敢贸然贴近他身体，关切着说道，身子不舒服便不要站在这里吹风，天寒地冻的难免愈加不爽利。他纹丝不动，阿音自然不知，只有双眼微微闪烁向下看了看，见他不理，阿音便继续说，陈府之时我亏损太多，只能趁夜先走，未与你说是我过错，身上灼红不退，只能远去罗刹求解，你也不喜欢我那般丑陋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他忽然像是想起什么，转身却不是看阿音，而是向后院疗房走去。阿音晃悠悠地跟着同他一起进去，我知道你心里所想，诚然你不是只重美貌之人，但我自己不允许啊。且这么久我也是日日想你念你。 便回去。 竹寒盯着他一团烟状，闷声开口。啊，阿音怔了。 我叫你变回人。 虽然心头疑惑，还是听他的变回了人，坐在榻边。他今日里面穿一袭灰衫，外面披宝蓝色斗篷，斗篷下还抱着个精巧雅致的手炉取暖。这一下他倒是知道冷了，竹寒问道， 穿气裤了吗？ 阿音愣愣点头，起身上前把手炉递过去，扯他挂着念珠的手抱住，又怕他没拿稳，用自己热乎乎的手再扶住。原以为他会拒绝，会躲闪，会反抗，可通通没有，只平静着双眼看向阿音，感受手背同他手心贴合。阿音便同他对视，又挂上那撩人的笑。只见面前的人缓缓闭目，长叹一口气，再睁开眼，又是无边沉默。竹寒喜欢沉默，故而跟他交流定要耐得住，总归不会一句话不说就是了。你看这不就开口，竹寒沉沉地问道， 你明日可还会来？我今日要做惊人决定，或许会震色古刹，或许会招致人人不满，可是我不再想优柔寡断，求莫须有的两全法，解破了就是解破了。不是宗法弃我，我才要阿姨，而是感念阿姨仍旧念我，我也念阿姨，明日你来我同你走。 自然来，你在这里我日日都来见你。 好，你回吧。 捂热了的男子双手悄然撤出去，掌心附上他手背，示意他拿住，再慢慢撤下去。他背身很决然，阿音不解，只觉得他今日奇怪，不抵触他的抚摸却又命他走。阿音试探着试探着将手掌抚上他肩头，轻轻靠上去。我不再逼你，只静静等你，你也不要急不要气，更要爱惜身体，若是有一日烦我恼我，不必你多说，我自会离开。你看这阴魔罗鬼多坏多狡，把纯善死板的小师父撩拨到初出心动，再气他一丘不理，叫他好想，回来了明知他是有心，还要讲我自会离开这种无情话，真真气死个人。他扶下手 缓缓出了房门，带进一阵寒风，吹得人有些清醒。竹寒不避，他本就清醒至极。可惜阿音没有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也从未注意过那架子上摆着的各个物件，自然不知。中原夜鬼怪纹样的杯盏被他妥善安放，日日擦拭，从未落过一丝一毫的灰尘。而刚刚他望向的就是那杯盏，目光如炬，眼神中复杂汹涌。阿音施主离开了清觉宗下山，程善立在正殿门口满目空空地向天上看，只觉得刚刚放晴的天又要乌云将至了。太阳落山之时，余晖打在殿门外的大片空地和香炉上，而殿中一缕光都没有，好是阴冷。弟子点亮了蜡烛，陆续退下。程善就在这儿，一直在这儿，等待他动了凡心的爱徒前来说一个他不愿听的心头之祸。也许他想到了解法，做出决定，又或是他未想到，但不得不如是解。终归都不会是程善想要听到的答案。那一瞬间，太阳逐渐消失于地平线，人眼再捕捉不到金色光圈，满脸皱纹有些弓腰的老者愈加显得衰颓，手中禅杖不只是禅杖，又像是一只拐杖。他也不再是清觉宗宗主，仅仅不过是个寻常慈父。他在等那个钦定的继承之人同他道别，决定下山被法。他什么都看破，只是不说破，是地地道道修行过大半生的苦者。又是一声撞钟，平稳着的脚步靠近，竹寒到了。 师父。 程善递过点好的香，说道： 给天师敬香。 是，师父。 竹寒接过，虔诚着叩拜，再把香插到烛台正中。师徒二人一起望向神像，程善大师苍然开口： 你的祸可解开了？虽来找我，可我看不过是似解非解，你自己也不得而知啊。 师父知我，着实是似解非解。 解法如何？说与我听。 诚然心中已有决断，说出口仍旧需要巨大的勇气。他转身跪下，这次拜的不是神，是养他育他的师父。地面很凉很凉，却让他愈加清明，知道自己即将要说的是妄言，更加明了妄言面临的后果。朱寒说道： 关城决定归宿。 起风了，刚扫到边处的雪被吹起来，带着凉意席卷进大殿。至此可定，一朝出山门，万古心不回。他下山三次，次次同阿音有关，仿佛逃不开的圈套终于收网，竹寒的心被他扯着堕入滚滚红尘，满身俗气，破戒了，心动了，彻夜不眠地反思后决定放弃纠结与抵抗，安然做俗人。 关城，你年纪尚轻，因而不懂得这只是一段违缘，苦海无边，违缘便不会断，经历过几次便知其中深浅。修习宗法成大智慧，却是功德造化。我待你如师如父，你怎然这般伤我心呢？ 他声音有些闷，带着哽咽道： 师父，徒儿罪孽深重，无法根除，且我贩毒贪情，将堕畜生道，无言继续修行。神已燃弃我，再不开始苛责于我，而我自知我已渡不了众生，更担不起绝宗传承之重任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